朝鲜革命博物馆开馆后40多天来，有人民军官兵和内阁事务局、电力工业省、金瑞城综合大学、平壤火力发电联合企业等1000多个单位的工作人员、劳动群众和青年学生前来参观，共达10万多人。还有驻朝武官团、各国驻朝大使馆官员，以及尼泊尔、孟加拉国、意大利、埃及等国外宾和旅日朝鲜青年同盟干部代表团成员等海外同胞参观了朝鲜革命博物馆。